罗马书的第十四讲，罗马书的第六章一至到十四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保罗一句很出名的话语，他说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嘛。注意是有一个问号，是有个 question mark， 不是保罗叫我们真的要在罪里面使到神的恩典是更加多，是一个问号来的。等阵我哋就会见到保罗点样嚟到回答呢一个嘅问题。有成两个礼拜冇讲罗马书，所以都需要有少少嘅回顾，然后我哋亦都会做一啲嘅展望。其实罗马书嘅第三章至到第五章就系讲到称义嘅部分。乜嘢叫做称义啊？称义就系当我哋接受耶稣基督嘅时候，神是将他爱子耶稣基督的义披在我们的身上，以致当神望见我们的时候，他是见到他爱子的义，我们这样才能够是跟神和好，是吧？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他还给了我们有美好的地位，就是他的儿女，一个圣徒，是一个崇高的地位，但我们自己的义呢还差得很远。所以罗马书的第六章至到第八章就是讲到成圣的部分，三至到五是称义，是神做的工作，六至到八章呢是我们要成圣，我们要越来越似耶稣基督。其实罗马书的第六章至到第八章都是讲出我们怎样能够活出基督徒的生活，在第六章说我们怎样能够活出得胜的生活，就是我们和我们这个肉体和我们身体的关系。在第七章呢，保罗说我们不再在律法之下，我们是自由的，那应该怎样过着这个生活呢？第七章就是我们和律法的关系。第八章呢，保罗说我们是得到有保障的生命，有救恩的保障。所以这个是跟哪个的关系啊？是跟圣灵的关系。所以第六章是跟我们自己身体的关系，肉体的关系，我等阵会解释。第七章呢是跟律法的关系，第八章呢是跟圣灵的关系。当保罗讲因信称义的时候，相信有很多人是会抗议，会异议，就是好像律师时时在处审讯的过程当中都会突然间站起身说，法官大人啊，我反对。其实当那些人听保罗因信称义的教导，相信都有很多人会反对，会异议。在第六章至到第八章，保罗是假设了有三个不同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要回答的罗马书的六章一至到十四节，是不是因为我们犯罪的时候使神的恩典显多，我们就要多犯些罪呢？等阵我们会回来看这一点。第二个问题呢，保罗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有人说啊，正咯，无妄管咯，是吧？为所欲为咯，是不是这样呢？保罗在《罗马书》的六章十五至到七章六节是会回答这个问题。还有第三个问题呢，保罗说律法是会引人犯罪，这个我在上一次我都跟大家解释过，是吧？亚当和夏娃当神未讲在哪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够吃，对他们来讲棵棵都一样，没什么问题，就是讲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哇！当堂就发现原来那棵树的果子才是最正的。人就是这样的了，你不做得的事你越是想做。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律法引我们犯罪，那律法是不是邪恶的？保罗在《罗马书》的七章七节至到七章二十五节是会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当保罗讲因信称义的时候，有两批不同的人是极端不同的，有不同的回应。第一批就是律法主义者，他们就是说我们要守律法才能够得救。现在保罗说是因信称义，他们就会说保罗，闹保罗，喂，你这样做的时候还有人守法的，你不是鼓励人犯罪吗？ 还有人会愿意过住圣洁的生活的？其实这些人不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一个人得到救赎，得救了之后，他是有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是内在的事，不是外在的。所以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经常骂那些法利赛人，就是怎样，他们没有神的灵在里面，只是靠自己外在的作为，自己的行为，希望是能够取神的悦纳。一个基督徒是由内在的，有圣灵的带领，由里面以致我们是有那美好的行为。若果我们说称义是恩典，是从神而来，不是我们所做，其实成圣都是一份礼物来的，但是有些少不同， 是靠着圣灵来做，但我们也都需要合作，我们也都需要被圣灵来带领，若果不是，我们不能够越来越似耶稣基督。所以第一批就是那些律法主义者，第二批呢是那些自由主义者，另外一个极端。哇，他们希望尽情这样来到犯罪，啱了，现在保罗这样说，曾经有个人说，喂，若果我们的罪真的使到神的恩典显示出来的话，那就要犯多些罪了，而且你不要犯那些平时的罪，你要犯那些很大的罪，不寻常的罪，那你才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居然有人这样说，亦都有基督徒的基督教的学者，他怎么说？他说得救的人不一定是有属灵的果子的，他说得救不一定是有得救的凭据，这个不是神的旨意，这个不是神所喜悦的，但是绝对有这样的可能。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来看看保罗怎样回答的。保罗在罗马书的六章第一节，他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么？然后在六章二节，他自言自语自己回答，他用了一个希腊文当中最强的一个否定，就是未的 Nita 这个字，他说断乎不可，没有这样的事，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其实在罗马书的第五章我们已经见过了，保罗说我们一是在亚当里，一是在住耶稣基督里，在亚当里就是让死让罪来到作王，在耶稣基督里面呢是让耶稣基督来到作王，一个是生一个是死，喂，两个不能够混淆的，混淆了就怎样，变了半死不活。所以现在你看看很多基督徒都是怎样，半死不活的，你看他好像死的又不是，有生命，你看他觉得他是活又不是，死死地气这样，是吧？为什么这么多基督徒半死不活啊？就是混淆了这个问题。保罗说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在罪上死了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不再同罪是有妥协，我们不会再在罪的习惯里面，这个叫做在罪上死了。有很多人都会走来问我，喂，牧师啊，究竟同性恋者能不能够得救呢？我有很多同性恋的 friends， 很 nice 的，他们同性恋的人得不得救啊？当然能够得救啦，如果他们认罪悔改脱离他们的罪，他们当然能够得救。但如果两个同性恋的人手拖手走了去个教会里面，说我们要加入你们的教会，我们要成为基督徒，能不能够啊？如果你仍然在你罪的习惯里面，你是不能够，你要认罪悔改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在约翰一书的三章九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们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有没有看到这里就不犯罪？这个和约翰一书的五章十八节很相似，但是五章十八节说必不犯罪，就不犯罪，必不犯罪，不是说做了基督徒之后你就不会犯罪。原文的希腊文是现在进行式， 即是说你继续这样在树你的罪里面，你继续有这个习惯，你继续这样做下去，你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所以这个我们都是要很小心。今天保罗和我们分享的一共是有五点。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是怎样的？第一点，他是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罗马书的六章三节。第二点呢，他是归入耶稣基督的死，罗马书的六章四节。第三点呢，他是归入耶稣基督的复活，四节至到五节。第四点呢，他是会是使到罪身丧失功能，这个是罗马书的六章六至到九节。还有第五点呢，就是他会效法耶稣基督向罪死了。什么叫做向罪死了啊？就是向罪的公价，向罪的势力死了。我们等阵是会来看这几点。首先是看看第一点，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怎样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啊？是罗马书的六章三节。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不单只是被神称为一个义人，他是跟耶稣基督是有个很亲密的关系。这个不单只是地位上的事，不是说神在树一部簿里面将你的名字隔离剔一剔得了，这个人得救了，而是你真正跟耶稣基督是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什么意思啊？我们首先看看这个字的意思。在哥林多前书的十章二节讲到以色列人的祖宗，他们在云里在海里受洗归入摩西，一样的字，受洗归入。喂，你说有没有搞错啊？受洗就当然归入耶稣基督，你怎么归入摩西啊？是吗？我们看看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在云里在海里啊？受洗归入摩西就是以色列人参与神在摩西生命当中一切的事，包括当神是以云柱来到带领以色列人，包括当神打开红海给以色列人经过在海里，是吗？摩西经过一切的事，以色列人都同他一起经过，这个叫做受洗归入摩西。当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就是参与神在耶稣基督生命里面所做的一切事。在加拉太书的三章二十七节说，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是披戴基督了。我刚才讲过，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神将耶稣基督的义披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披戴基督，是吗？喂，你不要以为披戴那就算了，你真的要跟耶稣基督同在，你要知道耶稣基督时刻与你同在，你参与耶稣基督生命当中的一切，这个叫做披戴基督。还有加拉太书的三章二十九节，你们既属乎基督，一个披戴基督的人就是时刻与耶稣基督同在，属乎耶稣基督的人。这个就是第一点，我们是受洗归入基督，是有很亲密的关系。第二点呢，第二点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在罗马书的六章四节，所以我们藉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这个洗礼不是水洗，不是说一定要水洗你才能够得救。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你的身上，这个是灵洗，以致你是一个真正重新得救的人。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你就是参加了自己的丧礼。哇，你说大吉利是、我生勾勾怎会参加了自己的丧礼啊？就是你的旧我已经是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钉十字架，你的旧我跟他一起来到被埋葬。但是很可惜，现在有很多的学者，很多的牧师都搞错了，以为一个新造的人，一个得救的人，就是有你的旧我跟你的新我在一起。有时你的旧我就出来了，你开始发脾气，你骂人，你犯罪，哎呀，我的旧我又回了出来，我都不知道我旧我为什么时不时就会出来的了。 哎，唔使惊，唔使惊，我个身我好快就会翻嚟嘅，一翻嚟我就变翻一个正常人。嗱，如果你真系咁样嗰阵时，你唔系一个基督徒，你系有精神分裂，你需要走去揾一个医生嚟睇下，你有 split personality， 你唔系一个基督徒。错误嘅观点首先系乜嘢啊？你仍然系被撒旦捆绑住你，你发脾气，你闹人，你犯罪。但是有时呢，因为你接受了耶稣基督嘛，那你就顺服耶稣基督咯。但是这个的观点呢，就是你欲罢不能，你没有办法，你一定是要犯罪，因为你仍然是被撒旦来捆绑。正确的观点是什么？你以前是被撒旦来捆绑你，你欲罢不能，你不能够不犯罪。但是耶稣基督说你来跟随我，于是呢你就服从耶稣基督，你同撒旦斩断咗关系，你唔再被撒旦嚟到系控制你。撒旦仍然可以引诱你，撒旦仍然可以系试探你，但系你已经唔再喺撒旦嘅控制之下，唔喺佢嘅捆绑之下。你要犯罪嘅话，系你自己嘅拣选。嗱，呢个就系唔同嘅地方。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混淆呢？其实我相信是一节的经文，是对这一节的经文的误解，就是以弗所书的4:22。保罗说，你们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那些人就会说，你看看保罗命令我们脱去旧人，那就是说你的旧人未脱去啦，咁即係话你个旧人未死啦，係咪？咁所以咪有咁样嘅教导囉。我亦都听过係有学者点讲呀，哇，你个旧人仲未完全钉死呀，你再要钉多两眼钉落去钉死佢为止。喂，若果未钉死嘅话，你都唔係一个真正嘅基督徒啦，係咪？你钉死咗个旧人，你先至係一个真正嘅基督徒。咁你未钉死嘅话，你唔係一个真正嘅基督徒。你看看哥罗西书的3:9，你就明白，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有没有见到这里原文的希腊文是过去式，已经脱去的了。你想钉死你的旧人，你嘥心机挨眼瞓，已经死了的了。那你说为什么这节经文和以弗所书的4:22是会有出入？是不是圣经有矛盾呢？你说不是，4:22是什么？是一个结论，不是一个命令。保罗说，你既然已经是一个新人，你怎可以好像未脱去你的旧人一样？就是这节经文的意思。 Martin Lloyd Jones 是我一个很喜欢的解经家，他这节解经是解得非常精彩。他说保罗是警告信徒，他说你不要继续过住旧人的生活，你的旧人已经死了，你不要继续过住的生活就是好像你的旧人未死一样。这个是以弗所书4:22的意思。所以我们见到保罗只不过是作出一个结论，就是我们的旧人已经死了。加拉太书的2:20亦都说，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不再是我什么意思？不再是我的旧人，我的旧人已经钉死了，我要活出新人的样式，我要归入耶稣基督。约翰福音的8:34，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凡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当我们脱离了撒旦的捆绑，如果我们仍然犯罪的话，这个是你自己选择去犯罪，撒旦已经没有办法控制你，你不在罪的捆绑之下。但是如果你继续犯罪的话，这个是你自愿去犯罪，是你甘愿去背叛神。讲完了两点，就是受洗归入基督耶稣，受洗归入基督的死。第三点就是受洗归入他的复活。 罗马书的六章四节，所以我们藉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嗱，呢度当然是有水洗的象征。嗱，好快我哋就会帮阿 Lily 受洗噶啦。帮我哋帮阿 Lily 受洗嘅时候，我哋将佢点啊摆入个水入边，就系象征佢系同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埋葬，然后我哋将佢扶翻起身咧，系一个复活嘅新人。但系呢度我哋相信，虽然又系有个象征，但系真系要真正嘅用字面嚟到解释。我好中意用字面解经。就是怎样啊，我们的旧我真是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是真是一个新人。这一节的经文原文都很有意思的，说我们归入耶稣基督的死，原是要和他一起复活有新生的样式。原是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是 Hina 这个字，原文的希腊文。 Hina 是什么啊？意志啊，In order， 嗱，咁样样就系俾我哋见到啦。你个旧人未死，能唔能够有新人啊？唔能够啦，系嘛？复活系咩意思啊？你有死先至有复活噶嘛，系嘛？你个旧人都未死，你点会有复活啊？所以有冇见到啊？当你个旧我未死嘅话，你冇可能系有复活嘅新我，你冇可能系有力量活出新人嘅样式。嗱。经文说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这个新字希腊文是 kinos 这个字，不是 neos。 neos 是什么？是时间上的新。 kinos 呢是物质上，是实质上的新，即是说是有不同的，是有改变，不再是旧的我。这个就好像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说是新人，还有哥林多后书的五章十七同埋加拉太书的六章十五说是新造的人。旧约的以西结书的十八章三十一节说一个新人是有新的灵，还有呢有新的心，以西结书的三十六章二十六节，还有新的名字，启示录的二章十七节。所以你有没有见到啊？你的新人是一个全新的人，不是将你的旧我改头换面，帮他化下妆，这样就变成一个新人，而是完完全全的一个新人。所以新人就会有新的行为。以西结书的三章十节，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做他主的形象。我们见到不单止是知识上的新，而且亦都是越来越似他做主的形象，越来越似耶稣基督。保罗还怕我们听不明白，跟住在说哥罗西书的三章十二至到十九节，说这个新人的行为是怎样，具体这样告诉我们听这个新人有什么的行为。以弗所书的四章二十四节都是很相似，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样式做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有没有见到有仁义有圣洁，你已经知道是新人的样式，但是保罗仍然怕着我们听不明白，在四章二十五至到三十二节很具体地告诉我们这些的行为是什么。所以很清楚，一个新造的人是完全新的人，是有新的行为，因为旧我已经是死了。John Newton 这个作者相信我们是很熟悉的，奇异恩典就是他作的。他说什么？他说虽然我还未成为我应该成为的人，甚至我不是我所希望成为的人，但是藉着基督的十架，我不再是原来的我。他说我的进展可能很慢了，不是我应该成为的人，甚至不是我希望成为的人，但是我知道我已经是一个新人，我是有新的样式。成为一个新人，所以我们知道不是你的旧我加上耶稣基督，是你的旧我和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你的新我和耶稣基督一起复活。Charles Hodge 这个学者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解经家，如果不参与耶稣基督的死， 就不能够参与耶稣基督的新生命。若果我们不在他大能的生活里面有份的话，我们就没办法享受他的死所带来的好处。所以给我们见到，没有耶稣基督的死，就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没有我们旧人的死呢，没有新人的复活，没有新人的样式。保罗是讲得很清楚。第四点是什么？一个真正相信的人，他的罪身是会失去了犯罪的功能。罗马书的六章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保罗用知道这个字，就是当时的人，他们是知道怎样做，二千年前的人知道怎样活出新人的样式，反而是我们二千年后的人不知道，是吗？亦有另外一批人，就是知道怎样做，但是行不到出来。这批人呢，我叫他做 3D Bird 的基督徒。3D Bird 是怎样的？哇，他头很大，很 cute 的，是吗？他对脚呢，小到不得了，是吗？ 3D Bird 的基督徒就是怎样？哇，听了很多的道，听埋好多嘅主日学嘅老师嘅教导，但系就行唔到出嚟，头大身细。保罗话救人呢个字原文希腊文系 palaios 呢个字，就系又老又残又旧，被撒旦控制嗰、那个，已经钉死咗啦。你唔好攞翻佢出嚟。罗马书嘅第五章话我哋一系属于亚当，一系属于耶稣基督。属于亚当是让死来到作王，让罪来到作王；属于耶稣基督呢，是让耶稣基督来到作王。千祈不要做两头蛇，千祈不要跳草裙舞，基督徒是不会这样。那你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救我死了，那是不是永远不会犯罪啊？不是。如果你看保罗的写作，他是将我们的罪归给什么啊？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肉体。你说为什么啊？咦，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人、哦、我们有亚当的遗传因子，是吗？我们有亚当的罪性，在哪里啊？是不是在我们的灵里面啊？不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怎么知道啊？你看哥罗西书的三章五节，要治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保罗是不是说要治死你们的旧我啊？不是吧，他没有说治死你的旧我，你的旧我已经死了，是吗？他说要治死你的身体，你的肢体。罗马书的八章十节呢，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有没有看到啊？我们的身体有罪性，以致我们的身体是会死的。罗马书的八章十三节呢，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若果我们顺从我们的身体的私欲，我们就会死。换句话来说，当我们仍然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的时候，我们仍然是有罪的引诱，仍然是有罪的试探。这个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七章所说，他说我应该要做的我没有去做，但我不应该做的我反而做了，是吧？就是因为我们有肉体，我们继续有试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衰了。这个要去到罗马书的第八章，我们就知道我们怎样能够是胜过这一切。所以在保罗的教导里面，我们的身体和罪是有密切的关系。他用到罪身这个字，最好的解释是什么？有罪性的身体。我们得救之前，我们的身体完全被撒旦来到占有，来到控制。得救了之后呢，脱离了撒旦的捆绑。我们现在不是说好像以前那样犯罪欲罢不能，现在我们是有 choice 的。所以我们如果犯罪是我们自愿。保罗说我们的身体是有罪性，这个亦都是原因。在基督教的历史当中，你见到有很多基督徒，他们很糟质他们的身体，他们用条鞭来鞭自己的身体，是吧？找把刀来割自己的身体，又钉在十字架上高，就是他们知道保罗说我们的身体是有罪性。佛教徒都说身体是什么话？ 是臭皮囊，所以一般的人对身体的观点都是不好的。但我可以告诉你们，圣经对我们身体的观点不是负面，虽然我们的身体是有罪性，但是圣经对身体的观点不是负面。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有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基督徒是吧，基督徒有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如果我们的身体是邪恶的，神能不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不能够。第二点呢，保罗说在罗马书的十二章二节，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我们的身体是邪恶的，是不好的，能不能够是献给神？不能够。还有第三点呢，将来我们去到天堂，是不是得回的灵魂飘下飘下这样？不是，我们会有身体的复活的。无论你是接受耶稣基督，你不接受耶稣基督，都有身体的复活。争在你是在天堂永远与神同在，还是你永远在雪地狱与神离别。所以如果我们的身体是邪恶的话，我们不会说有身体永远与神同在。所以我们看到这三点，让我们看到圣经对我们身体的观点是正面。那你说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为什么保罗说要灭绝罪身才得的？哇，灭绝这个字很霸道的，啊，罗马书的六章六节，我们的旧人和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哇，讲到灭绝，我会想起谁啊？倚天屠龙记那个灭绝师太啊。哇，很霸道的，是吧，赶尽杀绝的，是吧。哇，灭绝，那为什么要灭绝身体呢？原文希腊文这个字 Katarageo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新约一共出现27次啊 ，Katarageo 呢个字，在罗马书一共出现了6次咁多，在六章六节就翻译成灭绝，系嘛？喺书第三至到第七章都是同律法嘅关系，第三同埋第四章咧翻译成废掉律法、废了律法、废弃律法，而喺书第七章咧二节同埋六节。是翻译成脱离啊！保罗还给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给我们，他说我们同律法的关系就是好像一个女人同她丈夫的关系，她的丈夫重生的时候，她能不能够改嫁第二个啊？不能够，是吧，有律法来约束她的嘛。但是她丈夫死了呢，那她喜欢嫁哪个都可以，是吧。所以我们同律法的关系都是一样，我们的旧我若果已经死去的话，我们不再在律法之下，这个就是保罗所说。而他这里说罪身灭绝是什么意思啊？用回脱离这个字，就是我们脱离了罪的捆绑，你不要再走回去，你已经脱离了罪的约束，脱离了罪的捆绑，你要犯罪的话是你自愿。还有第五点呢，第五点就是我们效法基督向罪死了。这个在罗马书的六章十节说，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耶稣基督怎样向罪死了啊？他是征服了罪，他是战胜了罪。一次死了，为什么说一次死了啊？我们看到因为耶稣基督的死，他是粉碎了罪的权柄，他是使到死亡不再是有力量在他的身上，所以不需要再重复，这个已经是他的胜利，他的胜利不需要重复。这个也是在希伯来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耶稣基督一次献上他的身体，他就成为了我们永远的救赎。在希伯来书的第七章、第九章和第十章都有讲到，不需要好像旧约那样祭司献上千千万万的牛羊，耶稣基督一次就搞定了。我们怎样是效法耶稣基督向罪死了？第一， 就是向罪的公价死了。罪的公价是什么？罪的公价是死，是吧？罗马书的六章二十三节。一个在生的人你才要给公价，是吧？一个死了的人需不需要给公价？不需要给公价了。就是好像纳税一样。喂，美国是很出名的事是什么？你要纳税。有两样东西美国人说是一定会发生的。第一就是死，每个人都会死，是吧？第二就是纳税。你如果你在美国的话，你一定要纳税。这里也都是一样的意思。如果你的救我死了的话是没有公价，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就替我们付清了，我们不需要自己来到给。这个就是向罪的公价死了。为什么我说那些救我死了的人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公价？因为他死了嘛，他不再需要给公价。但是如果你说你接受耶稣基督，你仍然你的救我在这里是没用，你仍然要给公价，是吧？所以耶稣基督说不是每一个去到末世叫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得救，而是那些真正将他的救我是同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以致他的新人是有新生的样式，这些人才是真正得救。耶稣基督的救赎真是替他们付清楚他们的代价。第二个就是不单止是向罪的公价死，亦都是向罪的势力是死了。你说以向罪的势力死，你说效法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没有罪的，耶稣基督几时在罪的势力之下？在哥林多后书的五章二十一节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耶稣基督在很短的时间在十字架的上高是将我们所有的罪揽晒上身，他在罪的势力之下就是那刹那间，然后他死了之后呢，第三日复活战胜了死亡，以致是脱离了罪的势力。所以一个得救的人不单止是向罪的公价死了，亦都是好像耶稣基督这样向罪的势力死了，我们不再是在罪的势力之下。保罗跟着的经文就教我们怎样能够真真正正有新人的样式，能够活出新人的行为。他给了我们一共是有三点。第一点就是知道是脑入面的知识。第二点呢是当看，就是由知识去到我们的心里面，就是当看。当看自己的旧我是死了，我们的新我是与神同活，是吧？然后第三点呢是献上。所以呢就是由我们头脑的知识去到心入面，然后是去到行为。所以我们先看第一点。第一点就是知道。罗马书的六章三节、六节和九节，他用到知道这个字。我刚才说我们要将我们知道的行出来，如果不是就变成一只 Tweety Bird， 是吧？所以我们要将我们知道的是行出来。我们要有正确的行为，我们的行为是建立在正确的教义的上高，所以正确头脑的意识是很重要。所以我时时都说我们是需要是读圣经，以致我们知道圣经的教义是什么，我们才能够是有正确的行为。撒旦是很希望我们是无知，以致我们是能够变成是无能。在罗马书的三章至到五章所讲的就是称义的部分。有没有见到称义是藉住哪三样东西？耶稣基督的死、埋葬和复活，是吧？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与神和好，他是替了我们的罪，是吧？他的死、他的埋葬、他的复活，这个是称义的部分。但是当我们见到罗马书的六章至到八章成圣的部分呢，都是藉住三样东西，都是耶稣基督的死、埋葬和复活，一样是这三样东西。为什么？是我们救我和耶稣基督同埋葬嘛，同死同埋葬嘛，然后我们的新人复活才会有新人的样式嘛。 所以有没有见到，无论是清义，无论是成圣，两个是有非常之密切的关系，彼此是连带住的。我在这读罗马书的三章至五章，同埋罗马书的六章至八章，我是见到有很多的连贯性。第一点，我们看回在清义的部分，罗马书的第五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而六章四节我们刚才说呢，如果我们真的接受他，我们都要将我们的旧我和他同钉十字架，不是单单耶稣基督死，我们的旧我都要和耶稣基督一起死嘛。第二点呢，就是罗马书的第五章说他为我们的罪死了，而在说罗马书的六章十至到十一节说他向罪死了，而我们是要效法他，是吧？怎样效法啊？向罪的公价死，向罪的势力死了。第三点呢，就是他替我们赎罪，罗马书的第三章和第五章，而罗马书的六章十二至到二十节呢，说他粉碎了罪的势力，他不单止是为我们的罪而死，他还粉碎了罪的势力，以致我们脱离了罪的捆绑。还有第四点呢，就是我们说清义是神将耶稣基督的义披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对救赎来讲是正面的观点，是将些东西摆在我们的身上，是吧？但是也有对于救赎负面的观点呢，就是我们脱离了一些东西。脱离了什么？脱离了罪和死的律，脱离了罪的审判。所以我们这里见到是有正面，对于救赎的正面，就是我们被神称为义人。负面的呢，我们脱离了罪的审判，罗马书的八章一至到十节。第五点，我们是被他的死救赎了我们，罗马书的五章八节。但是罗马书的八章十一至到十八节说，我们是因为他的复活的灵，以致带领我们能够活出新人的样式。有没有见到啊？所以不单止是他的死救赎我们，他复活的灵也都是带领我们。所以我们见到清义和成圣是分不开的。你不可以说一个人说，啊，我已经与神和好了，我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你是没有好的行为，这个是不可能，因为两者是有连带性。Donald Barnhouse 这一个解罗马书解得非常清楚，非常之精彩的一个学者，他说清义的结束就是成圣的开始。他说若果一个人没有成圣，没有好的行为，就是表现什么？就是表示他的清义根本是未开始到。有个很好的比喻，就是拉撒路的复活，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去找拉撒路，他已经死了四日，被埋葬在个坟墓里面，已经发晒臭了。耶稣基督去到，他说拉撒路，啊，你起身。拉撒路就复活，起起身，他身上还有裹尸布，行出来在个坟墓里，是不是很多人怕，好像木乃伊那样。然后耶稣基督说松开他，让他走吧。跟住点啊，在约翰福音的十二章，他和耶稣基督一起坐席，一起相交，过住复活的生活。我们基督徒都是一样，但是问题是什么啊？我们很多的基督徒虽然说已经是一个新人，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但是仍然好像是被裹尸布包住一样，根本是不能够是行到出来一样。保罗在罗马书的六章五节，他说我们将来是会有复活的盼望，但是他在罗马书的六章四节说，你不需要等到将来有复活的盼望，你现在已经是一个新人，你可以是过住新人的生活。这个就是第一点，就是知道。第二点呢，第二点就是当看。当我们的头脑知道怎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是入心入肺，然后才能够行出来。在罗马书的六章十一节，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当看这个字是英文的解释是什么？认为、相信、估计，但是不是这里罗马书的解释。 呢度罗马书原文嘅希腊文系 logizomai 呢个字 ，logizomai 喺树新约一共出现40次咁多，其中19次喺树罗马书入边。最紧要嘅一次系乜嘢啊？罗马书嘅4:5话，当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佢为一个义人。嗱，呢个算就系logizomai呢个字。神算你系一个义人，你系咪一个义人啊？绝对系一个义人，系嘛？神讲嘅话算数，神算你系义人，你就系义人。所以当我哋看我哋嘅旧我已经死去，系咪我哋嘅旧我已经死去啊？当然系，系嘛？当看我哋嘅新人与耶稣基督复活，系咪真噶？当然系真，当然系事实。嗱，呢度俾我哋见到唔系单单头脑嘅知识，唔系保罗话：，哎，你假设你想象你嘅旧我已经死咗，你嘅新人系有新人嘅样式，而系一种真正流露出嚟嘅行为。去到你的心，然后是流露出来的行为。头脑的知识变成行为，我们其实都有很多的例子的、哦。其中一个例子是什么？你碌信用卡，你写支票，是行为来的、哦、是吗？代表什么？你知道你银行有钱，那你才会碌卡的嘛，你才会写支票的嘛。这个就是你的知识，你的知道变为你的行为咯。所以保罗给我们一个提示，头脑的知识去到个心当看，然后就第三点变成我们的行为，就要是献给，这个就变成行为。献给这个字在罗马书的第6章一共出现了5次，每一次都是将自己献给一个是会掌管我们的人，就是好像罗马书的12:1，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在说旧约的祭物都是怎样的？都是死的，是吧？死了的动物献给神，但是神要我们献什么啊？是活着的祭物，将自己献上。神不是要每个人都为他而死的。我最初做基督徒的时候，我很害怕，哇，神叫我为他殉道，我怎么办啊？我殉定不殉好呢？这样我很害怕。喂，神没有叫我们每个人都为他死，但是神要我们每个人都为他而活。怎能够是为他而活啊？首先我们要知道怎样做，是吧？我们要认识圣经的话语，然后呢，当看自己的旧我已经死去，我们的新我是活出新人的样式。这个不是一个感觉，这个是由头脑上的知识是变成了我们真正知道，然后才能够是将自己献上。罗马书的6:12，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保罗在这里是不是说不要容罪在你们的灵里面来作王啊？不是。在哪里来作王啊？是我们的身体，是吧？我们的身体是有罪性，是罪身。这个亦都是哥林多前书的15:50-52所讲。保罗说，在一霎时眨眼之间，我们什么会改变？当耶稣基督再次回来迎接教会的时候，一刹那什么事会发生啊？是不是我们的灵会改变啊？不是，是我们的身体改变嘛，又是。其实若果不是因为我们身体的缘故，我们现在已经可以上天堂了。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是有罪性在这里。所以哥林多前书的15:50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扭坏的不能承受不扭坏。这个亦都是原因，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是要经过死亡然后才能够上天堂，是吧？如果你是好命一点的，如果你是神真是祝福你的话，你可能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你还未死，但是你仍然会是跟耶稣基督在半空相遇，然后一声号响，你的身体是会改变，以致我们是能够去到天堂永远与神同在。 这个就是圣经的教导。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是必死的身体。最后结束的时候，我想给大家一节的经文给大家来到是思想，就是罗马书的八章十三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哇，你说有没有搞错啊？啊，这么颠倒，这么逆转的，一阵间又说你顺从身体你就必死，是吧？若果你是靠住圣灵致死你的身体呢，你又必会活着。啊，好像样样都是颠三覆四这样。其实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很多时都是颠三覆四的，逆转了的，是吧？我们相信的，我们爱的一位神，你见过没有？见都没见过。我们说我们会上天堂，你去过那里没有？又没去过，是吧？圣经说什么？你要倒空自己，你才能够是真真正正被充满。还说什么？你要成为最小的，才能够成为最大。你要是末后的，才能够成为首先的。还说什么？当我们是最贫穷的时候，就是最富有，是吧？当我们是最软弱的时候，我们就最刚强。全部都是颠倒的。这里经文都是一样的。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以致我们能够活。但如果我们真的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的话，我们就要致死我们的身体，以致新人是能够活出新人的样式。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罗马书第五章的教导，给我们见到我们的旧我已经是同你同钉十字架，我们的新人是能够复活，以致我们是能够复活，活出那美好的样式。愿意我们都是不单止是有头脑的知识，而是我们真真正正的当看自己的旧我已经死去，我们的新我是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以致我们是能够是将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